係啊，你幫我哋，係啊，喺我哋。 好，我終於講緊章，咁啊，錯上兩次講啊，第幾章第幾章，我可能話第五章都未講啊，而家係第五章。第五章即係喺馬太福音裏邊嚟講咧，係一個或者話喺四個福音嚟講，第五章開始咧，我想有一個觀念就係好好福音嘅光嚟，或者係馬太福音嘅光嚟。咁其實福音嘅光領裏邊咧，應該係五六，即係呢兩章好似今日第七章都係添。呢幾個章咧係一個重要嘅基督嘅訓讀，特別係最近年度嘅訓讀。咁我哋首先講話三中聖訓咧嚇，三中聖訓咧係有關合乎天國生活方式，即係耶穌講呢一啲咁嘅。有關天國生活方式的道理，但是呢這個所謂天國生活方式呢，其實不是一套原則，也不是一個理論的系統，而是馬太福音記載這件事，這幾章的內容是告訴我們什麼呢？耶穌曾經在世的時候怎樣生活過，即是說他是生活這樣的模式，這樣的方式。那同時呢，亦都耶稣要求跟随他的弟子咧，系好似佢咁样生活，所以唔系纯粹一啲理论啊、理性嘅教导，或者话啲所谓道德原则之类。当然，耶稣基督喺呢啲教训内容里边咧，我就话佢实际系自己生活过啦吓。咁佢藉住呢啲教训，藉住佢嘅行为、佢嘅生活同埋佢嘅死亡咧。他完全地將天父的旨意向人類表達了出來，但是其實天主不單止是派遣他的聖子向人類顯示這些旨意，其實他在很久之前呢，藉著他的使者、他的先知呢，即是耶穌基督之前呢，已經藉著所謂透過梅瑟對以色列人所宣布的法律，透過先知向以色列人再擔保的盟約，一路一路地去啟示他的旨意。耶穌基督的來臨呢，可以說是將由很久很久以前透過使者，即我所說的先知先知的代表，這些這啟示耶穌基督將它滿全了。咁而作為基督嘅門徒咧，就係咩？就係將天主呢個旨意咧實踐出嚟。咁佢嘅旨意係乜嘢咧？咁我哋咧就喺後面一路講咧，就會明白多啲佢嘅旨意係乜嘢。咁呢個所謂三中聖訓裏邊咧，唔單止同舊約裏邊嘅法律冇矛盾，而且咧好多次係話俾我聽，要我哋作為基督嘅門徒咧，係要超越這個法律。咁並唔係話你超越法律，咁啲法律第二日冇意思嘅啊。當我哋買咗個大車嘅時候咧，個細車仔冇用啦，掉噶啦，即係唔係咁嘅意思啊。所以唔係話唔要法律。咁作為基督徒咧，基督徒做基督徒嘅或者行走基督徒嘅道路咧係咩咧？馬竇稱佢為正義啊，正義。是什麼意思呢？正義就是成行在耶穌身上所啟示的天父的旨意。其實這個啟示在很久以前啟示了，耶穌基督就滿全他，於是這個滿全成為天主的啟示，一個就攤出來給人看了。所以我們呢就是要實踐這個正義。正義呢正是了解全部三種聖訓的意義和重點，所以如果我們未搞定什麼叫正義，我們就很難了解這個三種聖訓，或者說甚至執法八端，這個是一個很重要 的意思。我們首先展開第五章呢，我們看幾個概念，為什麼是這麼重要呢？正義這個詞 咁第五章，第六節，第五章第六節，第六節係咩咧？就話饑渴無義，啊，饑渴無義。然後第十節，為義而受迫害，啊。第二十節，二十節咧就係、是、我告訴你哋，除非你哋嘅義德超過經士的法利賽人，係講義德。跟住第六章嘅第一節，你哋應當留心，你哋唔好喺人前行你哋嘅仁義，啊，同埋三十三節。三十三節咧，就係、是、你哋首先求天國、天主國同埋嘅義德。嗱，從呢兩章裏邊咧，我哋睇到先後咁多次咧，強調政治義德嚇啊各個問題。一般嚟講，喺正義嗰、那個喺一般嘅詞典裏邊咧，那個意思係咩咧？咁大家有冇諗過？一般 嘅事 咯，嚇、啊。 Righteousness 係 正義正 正 確啱嘅事。 嗯哼，點為之正確啱嘅事？ 係咯，嗰個角度，即係嗰、那個 指標。 唔 係 啊，即係個指標 係 因人而定咯。 係 應該 係 傳統 啊， 即係人嗰個政治就。 個字典咧有佢嘅特意思嘅，一般字典咧有佢嘅特別指乜嘢嘅嚇？佢、啊、意思就話物歸原主，呢隻牛係我嘅。你牽咗佢咧，你要送翻俾我，物歸原主。OK， 呢支原筆係我嘅，你哋寫完之後放翻去，唔好攞走佢，嚇、啊，正義。OK， 嗱喺人嘅正義咧係咩？或者公道咧，限於就係將人應得嘅嘢俾翻人。於是咩叫人應得嘅嘢咧？啊，呢、這個重要嘅咯喎，喺我哋嘅宗教信仰裏邊啊。Hello， 得阿 Grace 未翻嚟咧 ？Grace 想 揾 佢媽嚟咗唔嚟？ 哦， 啱 啊，咁咧就係 OK 啊，君姐。 我哋咧首先咧要喺宗教角度裏面，在信仰的角度裏面去想了、啊、即是就是物歸原主就是正義，但是天主的正義呢有一個更深遠的意思的、啊、就是說限於什麼人應得的歸於人，對天主來說我們人有什麼應得呢、啊、這個概念呢就是我們要思考的，要慢慢理解。对天主的观念是什么？我们可以说什么？应该得，没有东西、啊、我们所得的是天主的仁慈先给到我们、okay? 但是我们说天主的正义、哦啊、天主的公义、哦、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去想一下思考一下、就是基于什么呢？天主曾经這句說話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什麼，他曾經說過的，既許必淺的諾言答應過就要實，他說過他要做，他不是好像我們所說輕輕說的就算數，他說過他會做。他在創世紀所謂原始福音、啊、將來有個唯有聖子，他說了他會做，然后他要求人悔改、啊、然后呢他再次重建那个盟约、啊、给个新的心，这些他讲了他会做、啊、于是人呢就靠着这个所谓既许必浅的诺言呢能够得到上主的恩典，于是我们人得到天国呢就成为上主的正义，明不明白这里啊？因为我就是说我们对天主来说我们应该得到，即是没有东西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但因为他说过那个说话呢变成我们即是有一个好像把柄，因为你说了你要给的，那你不给 咁你嘅自证验咪即系唔啱咯？明白呢度 ？OK？ 咁所以咧就天主嘅恩许咧，当然佢今日昔日讲过个恩许或者系答应过嘅咧，唔单止系睇我哋现世嘅需要，更加系包括咗所有完全超出咗人嘅本性谂唔到嘅恩宠，就系正我所讲嘅，同天主一齐喺天国里边享受呢个永生嘅恩典。因为人如果唔系天主讲过呢句嘢，我哋冇可能会谂到或者会。即係我哋而家最諗到最易就咩啊？死亡啫嘛！我點可能諗到永生問題？即係諗都唔敢諗啊！可以話係咪啊？咁但係我哋入天國咧，我哋有冇權利為天國啊？冇，係我哋咩？係只有藉住天主嘅仁慈，佢赦免我哋嘅罪過。所以佢赦免我哋罪過咧，係咩啊？係佢嘅諾言。因为他说我们要悔改，他赦免我们的罪过，因为赦免我们的罪过，我们可以得到天国永恒的生命。Okay. 所以天主的正义和他的仁慈两个是放在一起的两面来的。那么在天主之内，天主的仁慈即是天主的正义，我就说 一样的两面。Okay.他赦免我们的罪过就是有义务将天国赐给我们，天主变成有义务，因为他答应了。这样我们的正义就应该取发于天主的正义，就是说因着他的正义，我们要学习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谓我们要实践正义，就是待会我们讲这个《周国学经》里面讲那么多正义的东西。当我们不再注意自己所应该得到的时候，反而我们感到怎样呢？我们有义务显示于用仁慈的表达。譬如举个例子，你今晚拿了支笔写完嘢，拿了去不摆在那里，那么原本的正义就是说物归原主，应该给我 OK， 那么拿了去，咁有啲欠缺喺度，唔完全咯，因为你攞咗啲嘢去嘛。但系我因为呢个正义嘅另一面咧，就系仁慈，算啦，冇所谓啦，且嗱点啊，俾佢攞咗你咪佢有用咯。啊，呢边成系咩噶？显示我嘅仁慈嘅时候咧，天主先称我哋做义啊！你明唔明呢个先？啊，你明白咗呢度咧，后边啲容易去理解。马可同路加记载呢个所谓真福百端呢回事，呢样嘢咧吓，大致上嚟讲啦，路加福音同马可福音系相同嘅，冇乜大嘅分别，都系由有福开始吓、做得唔好嘅后裔，乜嘢咩咪有福嘅开始。佢用同样嘅比喻咧嚟到结束，佢个比喻咩咧？就系、建喺山石，你哋嘅房屋建喺边个地方？我们看看什么呢？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六章、是这样很简单揭一揭就会知道那个大概情况。路加福音第六章，山中圣训，真福与真和。那呢就在二十节开始呢，就是讲遍满贫穷的是有福的，至到四十九后面那页，四十九呢就是山中圣训的结论，就是说那些听了而不实行的，他就好像什么呢？在平地上不打基础而建了房屋的人，洪水一冲击那个房屋就立刻倾倒，且破烂残。他跟这个路加所记载的写法呢，跟马太福音是一样，但是路加呢，他的关于基督的其他教，即是马太为什么那么长呢？我又讲第五章至第七章，是不是？但是路加是较为短的。原因呢，就是马太所记载的 将耶稣其他的教训，将其他的教训都摆在一起，把连贯性摆到去最到，这个三种成分结束之中摆在最里边，而路加咧就摆喺其他嘅章节，所以咧就短咗。咁两个最大唔同嘅地方咧，就系马窦咧特别注意梅瑟嘅法律，同时强调咧传统嘅善功，因为这个他写向犹太人写的嘛，这个福音，所以犹太人比较善功，譬如说你守斋啊，你有祈祷啊等等，这些这样的传统啊，路加就没什么这么强调的，可能不收入的。那马窦要什么呢？要我们读者呢，我读福音人呢，看三种圣训呢作为一个单元来看，因为他明确地指出由什么地方开始。我们看第五章一至二节呢，我们看到是什么呢？五章一至二节说，耶稣一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低，他的门徒呢上他跟前，他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说。那结束那里呢，正话第七章的尾的部分呢，28节他说，耶稣讲完这些说话，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呢，正好像有权威的人，不好像其他人，是一个连贯性的单元。所以我就是说，马窦希望我们看这个征服八端呢，或者说这个三种圣训呢，是一个单元来的，是连贯性的，不是拆开他的，不同路加这样做法，路加只是讲一部分的。他的理由为什么呢？他说理由是教导什么是基督徒的正义，同埋呢基督徒团体的所谓生命之道，我们要基督徒团体怎样生活啊，以发展这个生命的话。那么耶稣一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门徒来到跟前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讲法是什么呢？也就是马窦这样描写，就是我说马窦是强调多些法律性的东西嘛，这个法律是来自哪里呢？旧约，特别是梅瑟的法律，因为梅瑟的法律最多的，梅瑟五书就是一个拖把，就是一个法律书。那他在这个第一第二节这里这样记载法呢，耶稣一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门徒来到他面前，他上下教训他们说，我们看什么呢？看出谷记19章第3节，出記19章第3節，梅瑟上到天主前，上主从山上召唤他说，你要这样话给雅各伯家，凡是以色列子民说，就是他上到山在天主面前，他领受这个上主的训练，然后教导下去教导这个以色列子民，有一个这样的影像在这里，即耶稣所做的呢，是昔日梅瑟攞天主的东西去教训他的子民的一个影像。他的形象呢就给我们呢，即是去多些了解耶稣今天的完全的工作，对于旧约的先知和法律。那马窦呢就将征服八端放在这个训导的整个所谓三种圣训这段训导的开始，因为全部的言论的关键性的东西呢，都是在这个所谓征服八端里面。所列征服八个征服，每一端所列出来的呢，是显示了什么呢？天国子民所应该具有的似非而是的本质，不是似是非，是似非而是，即是说好像不多，即是没用的，没意思的，不可能的， 啊，意思你实实在在应该系嘅，所以除非意思嘅意思系咁噶，啊喺呢度。所以呢啲真福嘅本质嚟嘅，作为基督徒嘅本质。咁一方面完全系天主俾我哋一个恩赐，另一方面咧，我哋又要努力去寻求呢、这个呢样嘢喎，啊，即系好似有少少矛盾。如果听落去系恩赐。但是都要尋求，因為恩賜為什麼要尋求呢？既然交到你手，為什麼你要去做呢？啊，我們稍後再講下去，繼續想想。另一方面就是什麼？指出了天主賜予恩惠的偉大，因為天主給的，給這樣給那樣，那就很偉大了。啊，但同時也指出了對接受的人的要求是很難。那怎樣，為什麼說這個恩賜要我們努力呢？因为实在我哋实践好难，但系佢又俾紧我哋嘅。如果用今日嘅生活例子嚟到讲，就系父母剩低好多钱、好多遗产，而啲子女去承受，你话容唔容易呢？表面上容易，你攞咗，但系你点样运用、点去实践呢？就不容易喎，啊，因為如果你從來不去學習怎樣管理、怎樣生活的話呢，你對著這堆東西呢，你就無從入手，啊，所以你是要去努力去學習去實踐，你才能夠，雖然他給你才真正承受到這個幸福所在，因為你承受遺產不等於幸福，是不是？賺 賺賺 可能担子好重的，是吗？可能你担子好重的，而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所以呢，就即是我们呢，一方面要去争取，就是去努力实践。第二方面呢，我们其实是承受着天主给我们的东西。这里没问题，来到这里。来到这里呢，也有一个前度。 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OK， 我们先讲先。 睇你講先，真係講啊！ 講啊！ 好突破呢個觀點，喺神學講緊神學觀點講好突破，因為以往出谷記啊其他嘢咧，係一個 dictate 你嘅生活嘅方式，甚至乎你一句起居飲食一句一動都話十幾題，好容易 follow， 唔係好容易，即係話最緊要好容易見到，容易根據咁做法。山中聖訓是一個非常之在神學上面，我想啊係非常之混淆，混淆意思不是咁樣曳咁解，有混淆嘅。究竟講出嚟是講以後的天國是怎樣樣啊？定係話而家喺人世間你哋應該怎樣活著？定係話嗱，我有咁多恩許，頭先你講過啦，咁樣恩許俾你，你嘅反應應該係怎樣？人嗰個反應就通常唔係咁樣，但係咧喺個基督徒嘅反應咧咁樣，所以咧我就覺得個次次睇呢度咧好似好容易明，係啊，好似好容易明。其實咧諗上嚟，究竟耶穌喺嗰個光景同啲門徒講，咁究竟想講啲乜嘢咧？係咪因為嗰陣時個光景就係話你班人咧以為好光好風光，啊我嚟到有救世主嚟到俾好多嘢你 ，promise 好多嘢。但是其實咧，啱啱調翻轉，其實我要俾你嘅又係好似你講過嗰個正義、嗰個基督嘅本質喺度。咁呢樣嘢咧，係咪因許咧，定係話你哋可以賺取嘅咧？其實冇得賺取嘅，佢只係一個 gift 俾我哋。嗱，我哋點樣去回應人嘅？究竟佢講呢啲嘢係邊樣？因為所以喺一路入邊咧，係樣樣都可以啱，樣都可以 fit 到嚇。可能第日天國係咁都唔定。應該喊嘅又唔需要喊，應該笑可唔需要笑，即係佢形容天國第日嗰個遠景俾我哋睇下。但係咧，我諗住咧，我自己諗佢唔係嘅，呢樣嘢應該係好實踐，但係佢唔同出谷記頭先講嗰樣嘢咁簡單，你要做乜嘢，你唔好做乜嘢，佢清清楚楚嘅，都唔使再諗。老 second guess 嘅呢樣咧，好多 second guess， 我都想講啲乜嘢，唔知啱啱我講清清楚，即係我好混淆佢嗰個用嘅嘢點樣。 我想我們的觀念要搞清楚一件事，就是你說的沒錯，舊約的天國未來臨，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耶穌開始說宣告福音的時候，天國未來臨，你要悔改，那天國未來臨了， 不過咩呢？未滿全，這個先是即天國開始就未滿全。所以如果你有這個觀念，我們現在其實生活在一個末世時代，我們說耶穌之前天國未來，所以他們還是末世時代，還是即是等緊救世主的時候。咁如果我哋有咗呢一個大前提嘅觀念，就係天國已經嚟臨咗，不過未滿全咧，咁我哋就會容易了解，就話究竟呢度講嘅係講將來，講而家咧咁。我哋可以話講而家，直至到將來，即係而家開始咗，不過係一個 process 嚟嘅，唔係一樣嘢實實在在，誒到咗啦就咁多，就唔係咁，係一個。一個 progress 嘅地方 ，process progress。 嗯嗯，因為我哋而家你講天國已經嚟咗啦。 嗯，嚟咗。 耶穌誕生嗰刻就係天國已經嚟咗啦，即係我而家係生活喺天國裏邊嘅啦。係 啦。不過未滿全。 哦，係。滿全係即係講 滿。唔係即係審判，即係直到我哋去。 去天國。 天國即係滿誒。所有人享用天主俾我哋嘅一恩，一個永恆嘅生命。 我成日天國覺得係 heaven 嘛， 係啊，我都以為。 heaven 天國係大過 heaven 呢個觀念。所以真正了解天國咧，其實係好難去用一個即係我哋話應該有啲咩，應該有啲咩管渣咁啊，可能好多好多好多。OK。你話呢個國家係點嘅？有政府，有乜乜乜，即係我哋敘述啦嚇。但天國咧，實在係唔咁容易敘述，因為我哋話教會，你話佢係咪天國咧？唔係天國，但係佢係咪天國一部分咧？係天國一部分。 咁天國即係譯翻天中學歌。 天中學歌。 O K。 或者可以用第二個角度去，係希望明白呢樣嘢啦，即係。耶穌突破一樣嘢，佢夠膽講一樣嘢，嗰啲人一定唔會明嘅。嗰啲人講，我肯定都唔明嘅。 你肯定佢唔明 嘅。係可能聖神之後嚟嘅，等佢嚟咗啦，先寫呢啲嘢出嚟啦。但當時真係唔明，我話你冇講呢樣嘢，喊兩喊唔應該歡喜嘅。即係喺 你講咁多咗， 用個新咗新神嗰個懲罰啊，嗰個叫做咩正義嘅呢啲嘅本質啊，或者都叫本質。個頭先話天國係嚟咗未咧？我諗咧，好似個細路仔咁樣，有啲細路仔初期畫公仔點樣畫法嘅？ 嗰 齊啊！唔係嗰齊已經印好咗噶，仲印好咗個帽喺度嘅，我哋覺得係填色嘅啫。嗱，佢講我諗佢個滿全嘅意思就係我哋填咩色落去，令到佢嗰個印象嗰個 concept 浮出嚟咧，浮現出嚟咧。而家就係話咧，俾咗個藍圖我哋，嗰個人俾咗個藍圖我哋，由舊約去新約咧，有展示個藍圖俾你啦。咁但係未有色彩嘅話，要我哋每個人自己嚟遊顏色嘅。我想我們在 Peter 想說就是這件事， 你可以用這個例子來了解， 因為他有 progress 的關係，成世都有，沒有顏色都不定，有得不靚都不定，我想這樣，但是你要給我 concept， 那個 concept 是非常之困難，而且說這個叫天國的訊息給那班人，當時真的很難。 我覺得會用，如果用我們作為移民去考入籍史，會容易一點明白，即其實耶穌而家係講緊入天國嘅入籍史，或者係入做天國公民嘅條件。咁啊講曬啲條件出嚟，咁你做唔做咧，係完全係你嘅自由。如果你做嘅話咧，你可以去嚇喺呢個天國裏面生活啦，做呢個天國嘅公民啦。但係如果你唔做嘅話咧，你未必可以去得到。 咁但 係 天國已經 臨 在啦，已經喺呢度嘅咯喎。而家我哋已經係生活喺天國裏邊。 我哋而家生活天國裏邊都係未算嘅公民啊，好似佢咁 樣。你咩係公民啊嘛？你幾時會做公民咧？就係當你去面對面對天主，你即係離開呢個世界，面對天主。天主話：哦，你可以啦嚇，因為你喺你在世嘅時候咧，你依住我所吩咐嘅去做咁樣。 即係 probation 而家。 我不知道， 做天國公民嘅條件係咁，做唔做係你嘅自由。 跟住你個字，我諗唔係條件。如果你講條件咧，差唔多第一、第二、第三界定咁叫條件啦，第界。但係你用個精神嗰個字咧，就會好啲啊。即係話咧，呢個天國嘅精神，天國嗰、那個那個色彩應該咁樣嘅。 嗯。 咁就容易了解啲。 係。 但係你話天國係現在已經喺一度咧，呢、這個又係另一個 topic 嚟嘅。天國係而家咧，定係天國係展示緊俾個藍圖俾我哋睇？我哋個個好向往嗰個藍圖，要向嗰個藍圖去走嗰條路。我唔知啊，如果我天國喺一度， 天國喺度啊， 係咯，即係天國喺，我正已經活在天國裏，不過啊 ，probation 啲咧，仲係暫時有個 trainee 喺度啊。 我自己睇法就係，我覺得天國係一個境界，你唔可以話喺度或者唔喺度，佢已經出現咗，即係喺我嘅睇法嚟講係，佢已經出現咗。你喺唔喺喺個天國裏面咧？我諗唔係我哋講，係即係唔係我，唔係我話我而家喺個天國裏面啊，即係唔係我。 定點喺天國裏面？不過天國係點嘅？ 係即係點樣嘅？我啊，即係一個範疇係點樣？或者我點樣可以身處其中咧？唔係到我講咯。咁而如果我依住耶穌喺《真福八章》裏面講嘅説話去做，去滿全或者係去實行翻做基督徒應該要做嘅嘢嘅話咧？咁我就會係正正式式咁樣喺呢個 喺天國嘅領域， 喺個天國嘅領域裏面咯。 咁其實唔係翻嚟冇意 思。其實我哋人有一個弊病嘅，一個弊病咩咧？係我哋有界線，有條件，或者係要有。所謂 factor，我哋有十項嘢，我做咗七項八項啦，咁我只腳入多啲啦，咁做咗十項入曬去啦，即係我哋人咧有個弊病喺呢樣嘢度，即係我嗰陣時話講手踭問題，究竟應該點手咧咁？ 就食麵包。 啊，麵包清水，喂，我話唔係喎，上次話佢啲麵包嗰啲 nuts 落去嘅喎，咁我搽花生醬一樣係咪？我啲花生醬係溶咗個 nuts， 佢啲 nuts 一粒粒嘅 nuts。咁有乜分別啊？咁佢話：，嘿，你唔好講嗰啲咁法律性嘅嘢啦。咁其實就係呢樣嘢啦。又我哋唔係睇嗰個精神，有時我哋咧安全感啊。咦？呢度寫住100km喎，我睇住個表先。嚇，119咧就唔會罰你錢嘅，120咧就罰你錢嘅。嗱，即係我哋咧唔係睇嗰個精神，同樣喺我哋嘅信仰裏面，好可能我哋有時都會出現呢個咁嘅觀念啦，呢個咁嘅現象。 再士波力化頭先講嘅嘢咧，唔係做公民嗰樣嘢，我覺得好似做 recipe 咁樣。耶穌講呢啲嘢唔係呢個 recipe of success 話你要咁樣做法，因為舊約嗰啲咩法利塞人其他嘢咧，我諗做足到過目多過我哋，鹹歪啲我都唔制，直正牛跌咗井我都唔會救。即係佢仍然係一個舊約嗰種好被動、好 restrictive、好條約性嘅嘢。但係耶穌講呢句嘢係好精靈，佢講個精神嘅境界俾我哋。佢冇教你點做啦，佢教你點樣喊，喊得幾多？有啲人冇胃喊，喊得唔得咧？咁樣有冇職業、有冇用處喺度咧？咁樣我諗即係講呢樣嘢，其實係俾一個精神嘅境界我哋。即係話對嗰班人，即係加我哋2000年之後咧，我哋好似明白多啲。如果我哋身處2000年之前坐喺度聽住耶穌講，哇！你講乜鬼嘢喺度？啊，即係如果我係一個法利賽人，我希伯來人，我識嘅或者我識嗰啲人，我識唔多過啲耶穌啦。咁講啲乜嘢嘢㗎？叫做咩話？似非而是嘅道理出嚟係嘛？咁所以佢講好大膽，好大膽嘅。 耶穌講嚟， 當然係講咯，好大膽嘅，亦都冇人問佢點。究竟講乜嘢？佢有耶穌好詳細解釋俾你聽，只係好簡單講俾你聽。 唔緊要，耶穌話五間星人降臨呢度嚟㗎嘛。 我就唔係睇你白膽咯，而係當你真係嗰個真理，佢係完全明白，而係我哋啲人完全係不懂嘅時候，佢講出嘅真理對我哋嚟講就係點解會咁㗎？咁但係對佢嚟講，佢已經係。融會貫通超法已經去達到那個境界，即係等於一個 professor 同一個小學生講一些很有理論啊，點解會光有咁？ 講咩啊？即係我都會覺得係咁樣咯。所以咧，我好中意呢一句咧，真係心裏潔淨嘅人咧，佢係真係好容易睇到天國。即係好似啲細路仔，佢中意啲好似細路仔咁。你聽咗之後，我見到有啲細路仔咧，你講道理俾佢咧，佢就算點曳，嗰個好曳嘅細路仔，你講個道理係真係好正嘅咧，佢真係完全係去跟隨。即係呢度我就睇到，哇！佢嗰個耶穌所形容孩子嘅內心嘅純潔咧，人嘅純潔先係好容易，完全唔會 question 就去跟。哇！呢一種咧，真 係 spiritual 上面 係 好高嘅嘅境界。 所以我只覺得就係人要明白真福百端咧，其實唔係只係一個理性上嘅明，而係即係所謂心靈神會嗰個明。當然我哋睇一次、兩次、三次都未必明得曬，而係我哋要反覆思量。又係呢句啊，我全心都講思量，即係我哋要喺個生活裏面體會咧，啊，原來咁嘅意思，咁我哋要明多啲啦。啊，因為而家解釋咧，可能我哋解咗一面，但另一樣嘢可能有疏忽，人嘅概念咧始終係受到限制咯。啊，咁啊，希望聖神帶領我哋咧，正如耶穌話，當聖靈受聖靈嘅時候咧，啊，會幫我哋明白多啲。 轉啲就俾咗啲舊式法我哋。 最安全啦，不過唔係喎，所以法利賽人就搞到亂曬龍咧，就係佢以為安全嘛。嗱，如果因為你一條大戒命裏邊咧，120米咧就開就要罰錢。我而家就120米，不過咧由於某個原因啊，咁算唔算犯咧？咁於是又寫條規矩喎，喺呢個情況之下唔算犯咁。咁所以要增加到呢個規矩越嚟越多，問題就呢樣嘢啦。咁耶穌話：，喂，唔係咁噶，就係呢樣嘢。好，入去正題，我今晚只係講啊端道理， 即係白話咩？ 啊，即係話一路引入嚟嘅嚇。神貧嘅人係有福嘅，因為天國係佢哋嘅。我哋讀應該讀咗先。